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什么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啦，大家呢就恭贺新禧先，咁呢就九年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咁就9点半，咁呢本来呢政治咖喱饭就10点钟开始嘅，咁咖喱饭呢而家就喺地铁站行緊过嚟嘅，其实就剛才搵佢嗰陣时呢就仲喺蓝田，咁因为今日呢佢就全日做緊呢个嘅嗌咪嘅活动，因为下个礼拜呢就係投票日啦，下个礼拜日，咁所以呢就今个礼拜呢就係差唔多係最后冲刺嘅一个，即係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啦，咁咁一陣間你見到佢嘅樣咧，可能係殘過我嘅。雖然我 jet lag 緊，其實就冇乜點瞓過覺。咁嗱，首先咧就等緊范國威嗰陣時咧，就講一講啲台務先。咁咧就聽日咧就會見到大家噶啦。咁咧就係朝頭早嘅11点到1点咧，我哋就有呢個佛學講座嘅。咁咧就先到先得嘅位置，咁大家就唔好太遲嚟啦。就收取嗰個嘅費用咧，就會喺嚟到先交費嘅。其實咁就喺堂上邊收嘅啫。咁咧就跟住咧就係、是、參加咗3月3日蔡錦元導演嘅所舉辦嗰個嘅影像的力量嘅呢個 workshop 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啦，就記住準時出現，就係咧係喺呢個嘅星期3月3日嘅2点到4点钟，即係聽日嘅朝頭早就係11点就係、是、佛學班。然後跟住晏晝咧，就係2点到4点咧，就係呢個嘅影像的力量嘅 workshop。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同一個課程咧，喺星期日，因為人比較多啊，咁所以咧就我哋唔想每一個同學個授課嘅時間減少啊，因為好多時要個別指導，咁所以咧就我哋 split 咗兩班。咁星期日咧就係喺呢個嘅2点到4点嘅，都係2点到4点，就你電郵裏邊會知道噶啦。我哋通知咗你，究竟你係參加星期六啊？定是星期日那班的，那这个就是影像的力量的课程。那么就也要汇报回呢，就是在这个的上次我们拍完同行二人之后呢，就都策划了一个日本的宗教文化体验的一个workshop 的。那么就因为有报了名的人退出，那所以现在呢我们仍然是有3个位的。那就记住是4月9日出发去高野山，就是除了是住宿高野山的寺院之外呢，亦都會去紅野古道嘅，咁所以咧就呢一個高野山嘅呢一個行程咧，而家我哋仍然係有3个位，嗱你要盡快啦，因為呢個就係空咗出嚟嘅，即係有急事唔去得嘅朋友，咁所以我哋就而家咧就做一個嘅最後嘅呼籲，咁如果你想去嘅話咧，呢個就係最後機會啦。咁另外咧就不單亦都係啦，咁咧就我哋而家咧，因為有啲人早期報咗名嗰啲咧，而家又即係有啲改動啊。咁所以就而家仍然咧，我哋係有一個嘅一個 family 退出咗，咁我哋仍然係都係仲有新嘅騰出嚟嘅，有3个位，本來就已經滿咗噶啦，不單咁，如果係嘅話咧，大家睇到呢個廣播嘅話，如果你想去嘅話，就嗱嗱臨咧就去呢個 Kowloon Sing Jai KowloonSingJai@gmail.com 嗰度報名，咁咧就會即時可以填補咗呢個空缺，咁就。第一不會加位啦，其實亦都未必再有機會舉辦嘅，咁所以呢個係大家最後嘅機會。嗱，咁咧就報告完呢個台務之後咧，咁咧就跟住翻嚟咧就要講一講3-1嘅補選嘅。咁因為咧就即係嚟講咧去咗呢個温哥華過新年嗰陣時咧，咁咧就好多朋友咧都 WhatsApp 我就話喂，補選嘅氣氛好似唔係幾好。这个是预咗的，其实。为什么呢？就因为我觉得香港的主流媒体现在基本上都是受共产党控制的。电视台大部分的报纸除了苹果日报之外， 咁就電台啦等等。咁就你見到論壇裏面咧，亦都係咧特登有一扎咁嘅奇離怪出嚟咧。譬如今日你睇啊范國威嘅論壇都知嘅，其實係特登令到嗰個選舉氣氛係冇一個對立、尖鋭同埋互相交鋒，或者係兩大陣營對決咁樣嘅氣氛。咁從而令到大家覺得咧，就將呢個選舉變成係一個爛 show。嗰啲怪人咧就搶佔咗咩咩娥姐啊嗰啲，我見到其實好反感嘅。其實我唔明嗰啲做媒體嘅朋友點解會 focus on 報呢啲咁嘅人？你明知佢哋出嚟，你問我白鴿眼又好乜都好，你明知佢哋出嚟係搞局嘅，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好多就特登咧俾個機會佢哋去將呢啲咁樣嘅小丑型嘅人物咧就去變咗做一個主角，咁咧就淡化咗嗰個選舉嗰個政治對決嗰個氣氛。因為今次的補選其實是跟 DQ 有關的，是跟整個的立法會那個過去一連串收緊那個的議事規程啊，到控制那個的議會的政治取向，甚至香港人的政治思想的取向有關的。所以我就是一個緊急的呼籲來的，其實這個如果你是城寨的聽眾，你在看我現在這個節目的話，希望你們在今天開始去每一個人去 WhatsApp 的群組裏面，你們認識的朋友裏面，不一定是黃絲的，我覺得就算是一些中立的沒什麼特別政治取向的，你都呼籲他出來投票。你不需要叫他一定投誰，但是你呼籲他們出來投票，是投給一些什麼呢？是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人，我覺得已經夠。因為很多時候就在群組裏面一講黃定藍就開拖了，我覺得也都無謂過年，是吧？就是這個春節，就是這個正月都未過，就無謂咁早開拖。有都留翻更加大嘅大是大非先開拖。咁就你只係叫你啲朋友出嚟咧，係出嚟投票，係投一啲捍衞香港核心價值嘅人，唔係共產黨嘅奴才或者共產黨嘅走狗嘅人。因為呢啲人已經太多，甚至佢哋嘅權力將會越嚟越大。你見到而家兩會修憲嗰啲香港人大代表嗰啲走狗奴才嘅嘴臉出嚟捍衞呢個帝制復辟，呢啲係咪香港人嚟嘅咧？你睇下嗰啲鄭耀堂啊、林建岳啊等等呢啲人，吳秋北啊呢啲根本就唔係香港嘅人大代表，呢啲係共產黨嘅奴才。而呢啲奴才已經唔單止淨係喺人大政協系統，以前我哋假設就係奴才只係存在喺共產黨嘅紅色系統裏邊，但係而家嘅奴才已經全面地進佔香港特區政府。嗱，范國威就嚟咗㗎啦，咁咧就等佢斟杯水先。咁然後我哋翻嚟就要講下呢個共產黨奴才政權下邊嘅財政預算案係點啦？喂，快啲快啲快啲！ 哦，好， 真係我講緊台務嘅啫喺度。係啦係啦，我都知道你今日大鑊㗎啦，你俾我個行程睇下，我都見到你個行程，我仲擔心你把聲仲有冇聲啫。 哦，有 嚇，帶咗麥先。 有聲嘅， 未有麥嘅話，可能你冇聲啊，真係。 誒，而家有麥啦，有聲得唔得啊？各位聽唔聽到啊？ 係。嗱，我就頭先講緊咧，就係呢個311啊，選舉氣氛淡靜啊。係。你有冇咁嘅感覺？ 越接近咧就會好翻啲嘅，咁但係確實整體而言咧係冷靜。 係。 咁啊，早前唔單止係農曆新年假啦，又加上呢個財政預算案啦，九巴車長一個零星嘅罷工嚇，咁所以咧都係即係搶去咗唔少嘅即係傳媒嘅關注，咁啊變咗個立法會補選嘅選情係冷淡啲嘅。 同埋我覺得嚟個區咧，整咗啲咁嘅奇離怪候選人之後咧，係令到呢個兩大陣營對決嗰個氣氛咧冇咗。 係。 因為鄧家彪咧好容易，我睇啲論壇裏邊咧，其實好容易，我就唔明Even蘋果日報嘅記者點解會 side track 去呢個咁嘅娥姐啊等等嗰啲咁嘅奇離怪嗰度，仲有嗰個咩話恐同候選人啊， 恐同候選人， 即係我都唔明啊，大佬呢啲候選人，大佬 塔利班 兩嘢講完就唔會再報噶啦，應該係，我覺得佢哋嗰個出現嘅頻率仲高過你同阿鄧家彪， 有原因嘅， 黐線我覺得。 舉例有一次啊，我去呢個Now TV 嘅選舉論壇，有男女主持喺最尾結案陳詞啊結論嗰陣時候啊，多謝各位候選人嚟到我呢個新東嘅選舉嘅論壇，亦都話即係歡迎或者多謝觀眾收看嚇，咁我希望今次嘅節目咧能夠帶俾大家娛樂。他用娛樂兩個字去形容，咁即係換句話講咧，我諗佢關注個收視就多過，即係或者個節目嘅娛樂性就多過個選舉論壇能夠帶出嗰、那個選舉嘅氣氛，又或者係選舉裏邊我哋關注嘅議題咯。 嗱，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傳媒嘅墮落嚟嘅，我唔知佢係越墮落越快樂啊，可能係，都唔知堅定流啊，因為特登 focus on 呢啲咁樣嘅 其實你是怪候選人那裡、就沖淡那個政治對決的氣氛，因為今次補選絕對是政治性的嘛，因為補選是因為 DQ 而來的嘛，是因為共產黨要控制沒有23條的情況底下控制香港人的政治思想和立法會議員的政治言論嘛，這個才是個選舉最重要的議題的分野 來的。所以 你看到個布陣今次是過去20年以來97年到現在呢，是建制派和民主派都是各自空前地团结的。 是啊，所以那個、 你会见得到个布阵，你就会知道即是两方阵营是几咁重视今次这个对决。我想但是传媒的处理就不 同。我回去我是港岛区的选民，我收到四封陈家沛的直接邮递。我一封我欧乐轩我都未收到。 是啊， 就任亮轩我都收到了已经。跟着我打开陈家沛那些全部都是由曾玉成一路下来到高永文全部站台。 是。 是你看到这个咁嘅阵营，你看到什么事呢？就是说今次他是不单止要拿回个位回来，亦都要证明给香港人看 DQ 是啱的嘛。 是。 这个才是共产党整个选举的谋略。 我亦都多次地喺個選舉論壇嗰度帶出呢個信息嘅，就呢、這個話啊，而家好多有啲特別有啲後生嘅就會話啊，呢、這個議會被廢武功啦，咁啊選入去咁點咧？立法會嘅議事規則已經被修改，我話即係 the worst day is yet to come 啊，即係話即係再壞啲嘅情況咧，係可以喺我哋即係將來再會見得到，就係話如果今次嘅選舉輸咗，政府就大條道理。建制派保皇党都会合理化原本粗暴褫夺民选议员议席，甚至乎到现在14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的参选资格。 我觉得那些射落海的人呢就是四个字而已，助纣为虐。原因就是什么呢？你面对这个政局最坏的都未出现。 是 吗？如果同样的逻辑 ,1985 年开始我们就不应该参选。 是。 因为1985年立法会没有直选，只是区议会。有直选，然后跟住到1991年都唔应该参选，因为有一半嘅议席系由超过一半嘅议席系由港英政府委任嘅，咁系咪唔应该参选咯？系咪应该射落海，甚至投俾邓家彪啊？ 立法会大家知道，就算即使系未修改议事规则，你睇一睇有好多场嘅战役，立法会即使我哋维持呢个地区直选嗰个过半数啊，关键少数都好咧，好多时就算采取议会拉布嘅抗争咧，都系输俾建制派、保皇党，都系输俾政府。 喂，其实 点解都要做？就是因为你是想争取时间，是去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争取民心，令到政府如果要做坏事立恶法都要付出这个的政治代价，或者是较为受到制约嘛。就是说议会条战线，如果我们决定了是不放弃的话，或者不是即是认为即是不需要任何事做啦，就即是放晒手给政府或者建制派保皇党，那什么都不用搞的了。其实是。 喂，你 但问题不是的嘛，是。 那些话要去勇武抗争那些，他自己又不勇武，而是跟着叫人不要投票，甚至叫人投去对家，投去工联会。所以我觉得这些就大家当然我觉得也是一些很少数的意见，即是不需要说即是抬到他们那么高。但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今次的选战里面呢，共產黨是有組織、有部署地去攞曬嗰啲議席嘅，亦都唔係淨係議席咁簡單，係要證明 DQ 係得民心嘅，呢、這個先至係佢最重要，佢係攞到個道德高地。跟住以後佢就每一次你拉布又好、衝擊行動又好、乜都好咧，佢就會殺你冷啦，就係話俾你聽，你就係少數，你就係違反香港人嘅民意。你睇下選舉裏邊，香港人就用選票懲罰你，點解咧？我睇下李慧瓊。喺阿陳家沛嘅直選嗰個直接郵遞裏邊，exactly 就咁講啦。except 嚟咁 講， 佢就話呢個係一個硬仗，係一個艱難嘅戰役。我哋一定要證明呢啲違法喺宣誓裏邊違法嘅人係錯嘅。 政府、建制派、保皇黨過去喺每一次選舉點解能夠，或者點解嘗試係乜都做，明又做，暗又做，合法嘅又做，違規嘅又做，蛇齋餅種又做，就係想喺民意嗰度啊！佢話：咦，而家係要調翻轉，佢唔係佢透過贏取議席或者係搶走啲議席， 攞到個道德高地 小動作咧，係話俾喂你香港人要接受共產黨嘅統治，一國一制就係香港未來嘅發展，你哋唔該冚聲。民主派、反對派，如果你哋喺議席上邊或者係單議席單票制咁嘅情況之下選舉，都輸俾建制派、保皇黨，將呢個本來過去六四黃金比嘅民意嘅一個嘅差距係拉近咗，甚至乎將來支持建制派、保皇黨嘅候選人係過半數嘅話咧。咁就唔使搞噶啦！香港民主運動或者香港嗰個議會上邊對政府嘅制衡呢個力量係更加係會即係。 同埋，我覺得有一個新嘅變化。我喺温哥華嗰陣時候，一路睇完新聞，關於呢個新華社報導呢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會提出修憲呢個決定。 香港人在吃花生，我说这个绝对不是共产党那么简单的问题。以前香港每一次政治变动是跟国内的领导人的换届有关的。你想想，如果不是江泽民交出军委权力，董建华不会提早落台。是不是每一次共产党的人事变动，香港都会打开一个新的窗口期，是容许一个相对比较自由化的空间出来的。如果永续执政那个是习近平，即是说2012年之后这个全面管控香港的路线会贯彻20年。是吗？修宪的后果十年之后再十年。即是说这条管控路线会执行到底，由习近平亲自掌控的中联办。你看到王志文在春节的时候讲什么？三件事，习近平直接指示中联办去执行，巨细无遗。第一，姚宗仪过身去慰问他家人。第二，就是这个九巴车祸19个人的命案。第三，就是这个回复少年警讯。 哇，这个 第三才是恐怖。 全面管治，是管到直接去介入香港，是很深的。 是啊，你想想，在介入这么深的情况下，而这条友是修改宪法复辟帝制。你想想香港会变成什么？大家还在吃花生，在笑他。喂大佬，这个是危机。这个危机是自1995年彭定康政改方案以来，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最大的危机。没有人去孖叉那些人大政协。上了去了，现在。那些李泽钜啊，那些友仔，全部啲地产佬嗰啲二世祖，全部上去开会啦。有边一个记者走去 corner 佢哋，就系话要反对呢个修宪。 系 呢个唔单止系对中华民族嘅罪人，甚至系对香港嚟讲，都系一个相当严重嘅影响嚟。 一个巨大嘅制度上边嘅唔系改革，系倒退， 大倒退， 系大倒退啊，系将。即係將過去共產黨過去一路即係好慢好慢咁樣嘅演變，係拉翻去好多年之前啊，係咁你會睇得到係要直接受影響，唔係唔需要，甚至乎唔係淨係大陸裏邊嘅體制添啊！即係我有時好喜歡引述翻阿毛哥啊、梁國雄，有時去分析市民，又或者係甚至乎選民呢一種咁嘅心態，有時係消費主義。消費者的心態，他會覺得，唉，你我是揀選啦，我是吃花生啦，我是旁邊學啦，我是旁觀啦，你班友打餐死的，你哋政黨拗餐懵的，就呢啲你哋嘈啦，咁樣係即係去以為自己本身咧係可以即係超然喺呢個咁樣局之外。但你睇翻今次嘅財政預算案，就係因為政府嘅施政係唔受到制約噶嘛，香港人每一次應該係。这个的财政预算案就是做透过财富的再分配或者公共资源的调整，是去处理应对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嘛。你看看现在政府库房水浸，但可以现在是赤裸裸地透过这些资源的调拨，是去做这个官商勾结啊，直接给钱海洋公园啊，直接给钱这个就是令到罗范招芬的所属的团体机构是受惠这些这样的行为。 嗱，呢個我話俾你聽，今日我哋講呢個還錢要呢個政府還錢於民咧，絕對係同頭先我哋所講嘅呢個政局係有關嘅。 嗯嗯， 因為呢個政局，我頭先所講，以往嗱，我睇過好多嗰啲反對派錢嗰啲言論，包括余若薇啊、任建鋒啊、專業議政啊等等，呢啲都係我哋嘅朋友。 嗯， 但我今次我喺加拿大，我都要反對佢哋。點解咧？就因為你唔可以用97年之前。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去理解今日的 SAR Government， 因為當時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是香港政府，我們叫港英政府，是真正有高度自治的，即是說英國的財政部、英國的執政的唐寧街十號的首相府，是不會直接指示香港的財政司去怎樣使那些錢的。這個是一個很基本上，用李飛的講法是本質上的分歧。而家唔係殖民地咁簡單，而家係直接管治敗中國共產黨。喺呢個咁嘅認識底下，我贊成還錢於民。呢、這個完全唔需要我同你講咩政策分析。點解咧？呢個係一個基本上對呢個政權本質嘅判斷。嗱，我哋90年代出嚟參與選舉、參與政黨工作，其實係睇住嗰個變化。每一年財政預算案的諮詢工作，我自己參與了這麼多年，由麥高樂 Hamish McLeod 做財政司的年代，我在英民主黨裏面負責跟這個麥高樂去 negotiate 那個每一年的 budget。 你是看到港英政府的預算案是完全高度自治的，是不會由倫敦的 MP、 由執政黨的內閣成員去 dictate 麥高樂寫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 fundamental 嘅分歧，就係話今日嘅特區政府係咪香港人，係咪代表香港人？如果唔係嘅話，佢手頭上擁有嘅資源越多，我就越撲街。係。嗱，呢個就係我基本嘅分析。 呢個係一個濫用公共權，將財富由民間擺咗去庫房。 利益集團 唔單止係冇好好地使用，唔單止係冇做長遠嘅合理嘅規劃，係符合公共理財嘅哲學或者係理性，甚至乎咧係走翻出嚟就係做跨境大白象基建，做官商勾結，做。俾錢翻啲紅色資本裏面再進一步養大佢哋、養肥佢哋，係去做政治獻媚嘅一啲嘅政府嘅使錢嘅方法。市民過去嗰三五七年係睇得好受夠，係睇得好清楚。 我覺得係公民黨脫離民意啊！而家係唔係話我哋唔期望政府有長遠規劃啊？呢個任何時間都係政府應該做嘅責任。即係等於我擺一啲錢入去一個財務公司，甚至擺一個銀行俾佢投資。那個基金經理是最基本的責任，就是幫我賺取最大的回報利益。但是如果那個基金經理將我們擺給他的錢投資在一些獨債券，投資在一些高風險叫做一帶一路基金，然後個回報率是零點幾甚至是負數，到最後十年了告訴你聽，哦，對不住了，輸了。這樣的話，你會不會再叫我們不要拿回錢呢？現在這個就是這樣而已。所以我不明白余若薇、任志剛這些人說什麼，就算你我說一句。 任建鋒。 任志剛的人說的。我拿過六千元，上次曾俊華派六千元，我當時在政府裏面，我舉腳贊成。為什麼呢？我說買個 iPhone 好過被官僚倒落海。是。是嗎？當然六千元買不到 iPhone， 很多人傻的。現在六千元其實做不到什麼的。買手機、買華為、小米就可以。iPhone 啊 ,iPhone 二手。 iPhone X 都買不到啊。是吗？你买过那些 basic 的 model 都买不到的，应该。Sony 不知道买不买到了。 Sony 应该买到的。 应该买到。 五千几。 新的那些买不买到？ 新的应该买不到。 即是可以超慢镜那些就不行。 那我不知道了，我用了 iPhone 新的。不是好像市价，不好意思。 就算你问我，我拿着那六千元，我回去日本旅行，去我们的文化上的祖国，去日本旅行，去台湾旅行， so what?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一定要由你这条粉肠叫汤房波逼所有的学生去海洋公园看虐待动物的表演？ 有什么理由？还要家长要揞荷包陪一些学生去， 私相授受，对三亿多给海洋公园，海洋公园求求其拿回一万张门票，你赚 Q 晒，其实根本是两样都赚，是吗？学生一张飞，然后带家长一张要给钱买的飞，赚一笔，然后跟住嗰头佢袋咗三亿几，攞一万张门票出嚟，其实袋咗三亿几。好多人话喂，海洋公园蚀钱啊，你都戆居。海洋公园系分特拜马会嘅，其实系佢点会蚀钱啫？呢个系非牟利嘅组织，佢蚀钱咪马会俾佢咯。 系啊， 点解要由公帑揞俾佢啊？ 系啊， 私相授受嚟噶，真系系嘛？ 肯定赤裸做得非常之， 肯定系同陈佐洱个女孔令成竞粮粉竞选办姓张嗰条粉肠全部有关嘅，话俾你听一定系。所以我就话见微知著。包括考試局都係，你睇考試局盤帳你就知啦。考試局盤帳根本係唔掂，所以政府就借頭借路磅水落去俾佢，然後包裝到成為係益學生，結果被人踢爆，而家完全解唔到運。所以你諗下，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你見微知著，公帑根本政府我成個局拆開就好簡單，因為個印花税同埋嗰個賣地嘅收益係超乎政府嘅預期。最重要就是那個印花税，正物業交易的印花税。好了，超乎預期，因為樓市一路高嘛。好了，超乎預期之後呢，根本那些錢1380億盈餘裏面呢，我相信大部分是來自印花税和賣地的收益。這些就是政府高地價政策的後果的。實際上不是個別納稅人去 contribute 的。因為每一個就算由最基層的人到最有錢的人都suffer緊嘅，擺呢個咁樣嘅地價， 所以我們的物價被推高，其實我係間接地係受苦。 你買個麵包，你睇下而家啲人， 我哋嘅財富係萎縮當中， 食個晚餐隨時一嚿水落樓，係嘛？我哋成日出觀塘前面嗰間翠華總部，係嘛？一嚿水落樓。 你唔好話你三五七年前，你諗下去71買一包凍買一包檸茶。由以前的两个几、四个几，去到而家六七蚊，你喂大佬，几年之间系讲紧 200%嘅個升幅，你諗下嗰個通脹幾緊要，而睇得到嗰個財富效應啊，係財富萎縮嘅效應對我哋香港人嘅收入帶嚟幾大嘅。 我覺得市民嘅智慧好清楚，點解咧？就係香港你睇數據，過去嗰十年香港經濟絕對繁榮，睇數據。但係點解個社會民生咁凋零咧？係嘛？你諗下九七前，我哋都講過啦，去急症室睇醫生係等3小時嘅啫，而家斷咗腳都要等6小時啊，7小時啊，大佬啊！我送我爸爸有一次去，因為佢暈低咗，送佢去急症室，12小時。 12小時。 大佬，我哋嘅生活質素唔係淨係基層suffer。你唔好以為個個中產睇得起養和先得㗎。係養和貴到無倫嘅，而家其實係 非常之昂貴。 所有私家醫院係貴到無倫嘅，而家係連中產都係要依賴政府嘅公共醫療嘅。但係你見到質素越嚟越倒退，政府俾佢啲學生去交流就翻大陸。大陸就資助自己學生出國交流，你老美點會咁撲街？你諗下，即係話我哋仲要我哋嘅學生嘅視野，只係限於國內嘅姊妹學校，點解唔係資助佢去台灣、去日本、去韓國啊？你問我，如果我哋咁有錢嘅話，我相信個個家長拍爛手掌。 呢個今日喺立法會裏邊，我哋嘅教育局副局長仲走出嚟對住立法會議員講，就話大陸學生嚟到香港咧， 確實勤勞， 確實勤勞，仲可能咧係對香港學生有所啟發。有冇搞錯？ 所以我咪話咯，根本個蔡若蓮就係共產黨嘅官員。你問我呢個特區政府係咪代表香港人？對唔住，我相信以前嘅港英政府，佢係超脱於政治勢力之外，做一個所謂 honest broker 嘅角色。而家唔係。呢個先就係我贊成派錢嘅最根本嘅原因。好啦，如果佢唔係，佢係代表共產黨嘅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叫做 Communist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嘅話，以前就係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好啦，共產黨嘅行政權力嘅伸延，甚至係習近平個人權力嘅伸延嗰陣時候，你可想而知呢1380億最終會去咗邊？唔係危言聳聽。我喺一周刊做傳媒嗰陣時候，你嗰陣時候做區議民主黨嗰陣時候，喂。大家聽過曬嘅董建華科技大躍進， 係 數碼港、中藥港、鮮花港一路數啊！你諗下，到科學園，到河套發展，而家一個一美十禮手喺褲袋懟咗俾林鄭，然後林鄭原封不動500億嘅大佬，醫保幾多錢？你諗下，而家乜都唔補。乜都唔保嘅醫保， 乜都唔保，講咗好多年噶啦，希望喺全民退休保障嗰度有500億做種子基金，越早做就越能夠應對香港嗰個人口老化嘅情況。唔做，但系就擺500億做科技發科研，咁科研裏邊又有200億就係河道區，又係搞基建。你睇下嗰啲錢點樣使嚇？ 科研好多人就話咁樣可以衍生到工作乜乜乜。我想問，由董建華科技大躍進到而家。你看就業數字知道有幾多少人在香港的科技業、科技製造業裏面的就業是增加了的。香港咪又係仲係靠緊旅遊業、金融服務業、物流業、地產，咪就係嗰四大支柱咯，仲係。有冇科技呢一部分咧？ 各位好清楚， 成千億啦嗰陣時，董建華搞咗。 睇一睇數碼港，去到最尾又係起豪宅。你睇一睇喺大埔嘅科學園附近嗰度，又係起豪宅。所以而家寫包單嘅河套區，去到最尾啊，實有豪宅又係會起噶，又係地產項目嚟噶。 嗰啲叫做科學美容啊，醫死人嗰啲啊 ，Doctor R 嗰啲，全部喺科學園噶， 係咪啊？ 個寫字樓啊，如果我是大陸企業，我相信任何如果在科學園裏面工作的聽眾，俾啲 information 我哋，佢哋喺香港科學園開嘅，係究竟是以研發生產為基地啊，定係 administration 同埋 marketing 嘅 office 咧？如果係 administration 同 marketing 嘅 office 嘅話咧，對唔住，佢請十友嘅啫，佢唔係生產基地嚟嘅嗰度係。我唔信香港大陸嘅龍頭企業，深圳嗰啲嘅太陽能咩咩膜嗰啲生產企業，係會將個生產基地擺喺香港科學園，嗰、那個係接生意同鬼佬傾生意嘅地方。點解我你哋要一齊俾錢呢啲大陸嘅科研企業喺香港 set up 佢哋嘅 marketing office 咧？係完全冇 point 嘅。上一輪你記唔記得九龍塘咪有個叫做 InnoCenter 嘅？係 啊， 喺生產力促進局隔離。 你唔好話，我前日先去完啊！ 啱啦， 我真係想講粗口，我想話俾你聽，裏面空空如也噶。 嗱， 好離譜啊！我想話俾你聽， 我話俾大家聽，風水佬就呃你10年8年，呢啲董建華科技大躍進嘅呢啲叫做遺跡啊， 係 遺址啊，全部大家有得 visit 噶。嗰 嗰度就好簡單嘅啫 ，Innocenter 出地鐵站喺你去呢、這個又一城， 又一城 去玩嘅話，買嘢買完行過去裝下你就得噶啦。 轉咗出咗咗之後，轉咗行一個街口都唔使，行入去睇一睇係吉嘅。 第一係吉嘅，第二係咩咧？未吉嗰陣時係邊啲人租咧？我話俾大家聽，徐克嘅電影工作室 嚇。 我想問一下納稅人點解要資助徐克嘅電影工作室？呢條友喺大陸已經賺到盆滿缽滿。第二嗰啲嘅設計師上曬岸嘅設計師 ，Ken and Lau 呢啲，又喺 Innocenter， 係嘛 ？Vivian Tam， 仲有啲 Vivian Tam， 仲有啲 Outlet 係喺而家嗰啲嘅阿巴丁 Center 阿巴丁街嘅嗰啲嘅咩文創園嗰啲咁嘅地方嚟嘅。政府所有嘅呢啲錢最終去咗係咩咧？去咗已經上曬岸回曬堂嗰啲人嗰度。然後就坐地分肥。我哋去訪問過兩年前咧，理工一啲 startup 喺呢個阿巴丁警察宿舍嗰、那個，而家 PMQ 執曬啦， 執曬。 我上次去拍呢個城寨嘅宣傳片嗰陣時候，已經執曬。所有創新企業攞咗理工嗰十皮嘢之後，結果喊曬對住我哋，就話害咗佢哋， 係嘛？ 執 Q 曬啦，已經係 嘥曬時間。 大佬，你班友冇安跌過。我相信公民黨，如果你話唔應該派錢，你第一步你要安跌下政府喺科技企業喺所謂創科投資裏面嗰啲錢，係究竟 generate 到幾多嘅就業機會出嚟，幾多嘅生產總值？呢啲喂公開數據，就算政府冇，你咪入條 oral question 政府係要交代， 叫楊偉雄答。 政策制定或者項目出咗嚟之後，而家政策目標有冇達至到呢個目標？如果冇嘅係點解？如果偏離咗呢個目標，係咪要修訂？要睇翻呢啲數據嘅公務員或者技術官僚就係做呢啲噶嘛？每一次呢項目出台嗰陣時候，就係要同一時間要制定埋如何地係去量度呢個項目或者呢個政策呢、這個計劃係咪成功嘅一個客觀嘅標準。 我覺得忍夠啦，你問我，我喺政府做咗六年，其實我都唔係嗰啲咧民粹主義掛帥嗰啲人。六年裏邊我都參與好多呢個政策嘅制定工作。但實際上我出咗嚟咁耐，出咗嚟都六年，我亦都充分明白到今時今日嘅政府已經係冇一個政策理性喺背後。嗱，呢個係我一個好 fundamental 嘅改變嚟。我以往喺政府裏面工作，我都相信政府嘅政務官係有一個 rationale 去制定一個公共政策嘅。但我覺得而家已經冇，點解呢？因為政務官嘅權力已經全面俾林鄭月娥攞走咗， 收翻。 而林鄭月娥就全面被共產黨控制，呢個係一個新嘅改變。在曾蔭權年代，我見到我目睹的都不是這樣，公務員是可以有些事 say no 的。現在你見到 DQ 周庭，你已經看到了所有待緊三十幾四十萬的問責官員，這是一個叫做地區專員 D2 的選舉主任後面全部說不關自己事。你見到啱了，你做完這樣的事之後，本來我贊成長毛說的抗衰的，但是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不敢做，因為怕罰錢等等這些東西。既然做不到這一步，退而求其次，為什麼我們要求還錢都被人罵呢？你問我這個完全不合理的，包括被自己人罵，我覺得這個真的完全不合理的。是嗎？如果一個政府你已經對他完全失去信任，而他不代表我們，最重要立法會也沒有制衡權力。你話乜嘢？我哋攞啲錢去做長遠政策咯。你做得到咩？我問你葉建源、邵家臻，你話俾我聽點做？ 同埋大家要記住，今次呢1380億，即係1400億左右，佢就算即使係派完錢之後，都仲可以。 而家冇人叫你唔做公共醫療啊！ 都仲可以做呢個長遠嘅規劃。而家係政府唔知點解係好 arbitrary， 係好武斷地只係將40% 嘅今次嘅 盈餘係 用翻出嚟 嘅。 我哋要求啊，唔該你80%、100%用翻出嚟。 好簡單。 如果係100%派完錢都仲可以有500億放喺呢個全民退保嘅種子基金，或者係放喺公共醫療系統裏邊。是做到啊，完全做到。我哋而家太有錢，我哋政府多到驚人，一萬一千億 嘅 財 政 儲 備， 30000億嘅外匯儲備， 28個月嘅足以斗領政府收入都冇。 我睇個數字話係40個月喎， 係 好驚人喎，大佬超過三年喎。以前嘅傳統智慧啊，3-5-7年前一路政府就係講話24個月、28個月，係希望係咁樣。 12個月 係啊，而家係講40幾個月喎，大佬。我哋點解要有一個政府要儲咁多錢？我哋有冇睇過世界各地有一個嘅情況？即使係經濟逆轉，有財政嘅風暴，係令到個政府完全冇收入，超過1年、2年、3年、4年係冇啊！我要問翻經濟學者，如果呢個冇出現過嘅話咧，我哋就能夠質疑 特區政府點解要儲呢啲高額嘅儲備？ 我話俾你聽，香港係兩個世界紀錄，香港嘅政府係全世界最富有嘅政府，毋庸質疑呢樣嘢。第二，香港亦都係全世界貧富懸殊最犀利嘅地方。你問我點解？如果你話長遠政策，喂，呢樣嘢由1997年到而家20年啦，已經係點解個長遠政策都唔能夠解決到貧富懸殊、退休保障、醫療保險嘅問題呢？係因為政府唔願意去解決啊嘛。點解唔願意解決啊？因為呢樣嘢係直接得失咗資產階級或者資本家嘅利益。呢個就係最簡單啦。你睇到嘅標準工時做完之後，最低工資做完之後，標準工時點解到而家都做唔到？點解啊？因為就是資本家利益咯。好啦，既然長遠解決唔到嘅話咧，我俾多你20年 ，even worse， 因為嗰啲錢甚至會調離咗香港。咁嘅話，喺咁嘅情況底下，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除咗選舉投票之外，你要企出嚟。每一個香港人都要企出嚟問政府叫做還錢於民，係嘛？欠債還錢。你欠嘅債係乜嘢咧？普選走數。問責制走數，問責制是完全不問責的。1000億基建超支，冇人負責。房屋政策亂到七彩，過去嗰5年，到今日搞到一鍋粥。公屋輪流去到5年，冇人負責，冇人問責。 香港嘅恥辱就係呢個嘅農屋，20年之後仲更加恥辱就係劏房、棺材房。呢、這個又係世間罕有嘅，你諗下幾恐怖啊！ 仲要係178尺， 係 賣200幾萬啊，係劏房豪宅啊， 所以。除了 是之前民主的朋友那些藍絲請你們如果用一用你的理性想一想你罵這些香港的民主派反對派是漢奸走狗你想一想政府的施政你只要想一想用一用你的 IQ 你就知道現在這個政府惡劣到哪個程度 他脫離香港人 不是我們要反對政府這麼簡單是有原因的而這有原因的話是你和你的家人你的子女全部是受緊的是受緊苦如果你吃住苦你寧願做奴隸都不出聲的話那我服了你 我告訴你我想我的弟弟我去日本和高質素的學生交流為什麼要回大陸在江門和那些學生交流那些姊妹學校究竟是什么原因结成姊妹学校的是因为办学团体的老细的利益还是因为学生利益结成姊妹学校呢是不是那上到去之后喂大佬人地学校有少先队有共青团的、哦、那些交流活动就是政治洗脑、 啊。你的爱国爱港这些声称爱国爱港的人民建联如果你说要搞香港村回大陆的话请你身体力行请你和你的家人回去先。 即是说我们还衰过大陆佬、啊、大陆佬的学生就去緊美加，喂！我喺加拿大翻嚟，我問加拿大啲朋友，話而家搞遊學團發個豬頭喺加拿大， 係啊， 專做大陸佬生意啊！喺美國、喺英國、澳洲，人哋就嗰啲重點學校就去嗰度結成姊妹學校，人哋嗰啲精英學校、貴族學校就結姊妹學校。頂我哋就 我哋喺特區政府揾我哋自己笨， 結成姊妹學校去接受佢哋嘅政 治洗腦。我哋嘅學生翻咗去， 關唔關我哋 洗你腦？用你香港人嘅錢。你益大陸就係咁。 喂，唔關我的事，我冇細路。阿里係唔會翻大陸交流嘅，對唔住，因為佢翻大陸一過完關之後變咗糖狗都似，俾人掉咗包換咗添啊！ 我唔知我女可能遲早都要 一定要，因為政府嘅指標，小學一年做一次，中學做一次， 係嘛？ 洗兩次至少，一次驚洗唔到，洗多次。所以我就話，你問你係黃絲定藍絲 ，it doesn't matter。其實呢樣嘢同你嘅政治取向冇關嘅， 全部香港人都係受緊， 係全部都 唔 係 你的意識形態問題，請用一用你嘅 IQ， 呢個係認知嘅問題，呢個學即係基本分析能力嘅問題。你分析一下你就知道政府而家施政係完全講唔過去。 嗱，第二樣資助藝術團體翻去大灣區交流，你問我，我做文化藝術表演，你叫我翻去東莞表演，我可以表演啲乜嘢？黃子華的棟篤笑啊，今次那次啊都唔會嚟緊嗰次啊，都唔會翻大陸做啦。佢知道因為一翻大陸做同一個劇本，一定唔可以喺香港做， 就要改啊， 係啊，香港嗰個一定會變成淹曬嘅所有嘅嘢，即係無間道咁嘅會 逼你好似喺大陸春晚咁樣， 係啦，即 係 話你表面上 擦鞋咁樣， 就資助啲藝術團體翻大灣區交流，實際上就利用呢樣嘢去 dominate 咗佢哋嘅創作嘅內容，因為當佢翻去大灣區交流表演嗰陣時候，好啦。等於黃子華在江門表演的時候，他除了表演江門還可以表演什麼？即是你想想，他不肯定不可以笑林鄭月娥了吧？笑習近平都不行了吧？你那些藝術團體就拿了資助之後就淹了自己咯。所以我就說你每一步你看清楚，還有持續進修基金擠水下去，大家知不知道？ 攞得最多錢嗰個係工聯會啊，喺持續進修基金裏邊，跟住咪開埋曬啲垃圾課程，你知唔知啊？ 發個豬頭啊！工聯會， 我哋聽日做一個課程，就阿蔡錦元嚟，就係教大家用手機拍嘢剪接咁樣。同樣嘅課程，如果你喺持續進修基金裏邊資助嘅嗰啲嘅主辦團體裏面參加的話，一堂都收你千幾蚊啊！ 咁犀利哇！ 我哋一個課程都收，只係收2000元，因為你有得問政府攞翻錢啊嘛。 哦， 你唔會肉痛噶。 到好大啊，係。 係啊，你唔會肉痛噶。 白使白使不白不白使咁樣。 好多教呢啲課程嘅人，因為我哋農津二學都揾一啲人嚟幫我哋開拓啲課程啊。收尾發覺好多人都走咗去，跟住佢話：喂，大佬你都俾唔到嗰個錢我。我話點解出邊嘅市場啲學生會俾咁多咩？他說不是學生給的， 是政府給的， 他指著我啊，他說是你給的，我說關我什麼事啊，我說你有納稅的嘛，就去了持續進修基金的課程咯，跟著他就可以 reimburse 回學費咯，那大家就分肥咯。你想想，如果你沒有做這些 audit， 這些叫做 policy audit， 在英國來說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做的， 嗯嗯， 就是公帑資助的東西是要交 report， 究竟你那些課程嘅係乜嘢課程？有幾多少人受訓？就訓之後再就業嘅情況等等呢啲咁嘅嘢。我想問下持續進修基金嗰啲課程有冇 audit？ 有幾多少去咗工聯會嗰度？我想問下。第三樣地區撥款由你啦，8億。係過去嗰啲林村天安門廣場不能避雨亭，同埋出邊呢啲咁樣嘅 噴水池， 俾自由行睇嘅音樂噴水池，呢啲全部都係每區一億嘅區議會撥款。 嗯， 下面建制派做出嚟嘅核突惡劣嘅所謂公共建築，你睇灣仔嗰條金龍，你睇呢個咁樣嘅鴨寮街嗰塊咁嘅嗰塊 chip， 你見唔見到？ 我見到好巨型嘅，係好核突嘅。 喂，大佬，而家仲有冇人用嗰啲電路板啊？大佬啊， 真係大佬， 係80年代嘅嘢嚟㗎，係用塊電路板代表香港嘅電腦， 好似中學生嘅美勞作品咁樣， 仲有深井 咁樣 嘅 就係呢個係 嗰只。就燒鴨就當燒鵝，係只鴨嚟嘅， 鴨嚟， 係就當燒鵝。喂，大佬呢啲咁嘅嘢又再俾多8億，即係話全港將會喺民建聯、工聯會嘅控制底下，又會有呢啲咁嘅不能避雨亭。所以我點解話一定要支持戴耀廷嘅呢個風雲戰士重奪區議會嘅主導權？就係話當政府越嚟越多將納稅人嘅公帑撥去俾建制派，其實佢係左袋右袋嘛，交流團承辦嗰啲就係。中聯辦共產黨下面的旅行社，而家有一樣嘢，又係陳茂波貢獻啦，叫圖書館去推動閱讀啊嘛。嗰啲錢就會去咗三聯，三聯商務就係呢個共產黨下面嘅書店同出版社。你問我點解唔直接俾翻我，由我決定做乜嘢？總好過每一樣嘢都俾香港一個已經係中間一個龐大嘅利益集團。你俾10萬落，你俾100蚊落去，佢先截留咗60元代咗先，然後真正用喺香港市民嗰度仲要分，仲要分，然後得翻100元裏邊得翻40元去分，佢自己代咗60元。點解唔係個100元直接俾翻我咧？ 係啊，我哋就係指出而家呢一個咁龐大、千絲萬縷困擾住我哋嘅政治經濟嘅關係圖。仲要係即係勾結埋一齊嘅關係，同我哋就要揭穿去踢爆，去話俾香港人知道，去點樣係去將嗰啲財富再轉移，唔係解決貧富懸殊嘅問題，而係話左袋擺右袋咁樣。 嗱，你問我今次我要真普選就起義不成功嘅話咧，我要真還錢就另一次起義嚟嘅。你問我 真回水， 我要真回水真係另一次起義嚟嘅。希望你入翻去。311如果贏出的話咧，應該嗱預算案都未通過嘅， 未仲要審議， 仲要審議討論嘅嗱。記住，你要承諾每一個投過票你嘅人，真係要入去做嘢。 係禮拜日，社民連亦都會發起咗一個要求回水嘅遊行，由遮打花園2點鐘去到呢個政總，我都會趕去嘅。 呢個絕對 係啦， 唔好低估。我覺得呢個係雨傘運動之後另一波能夠連結到。不同政治取向的香港人向政府發圍的機會來的，這個是 人民力量也會有行動的，星期一就是這個經濟應該是打小人， 我們 重複回幾年前那個打小人的行動。 民主黨在預算案公布之後支持派錢的，陶謹申我看到他全部支持派錢，現在反對的只有公民黨，我覺得應該爭取公民黨on board。 不應該話踢佢哋鬧佢哋，爭取佢哋過嚟。 建制派、保皇黨而家都有啲驚青嘅。 哦，因為選舉啫，佢哋 係選舉。香港 G 報啊，仲屈我添啊！我明明喺呢個選舉論壇公開表態過，我都支持派錢，唔單止支持派錢，係8000至10000咁樣。香港 G 報咧就話：咦，呢個范國威啊、范仲爭啊，因為佢唔贊成派錢。因為建制派、保皇黨都睇到有呢個勢頭，睇到有呢個民憤，睇到政府人民對政府嗰個信任程度大幅下滑，就寧願將錢擺自己口袋，就唔寧願放喺庫房，由我哋呢個劏房波做財爺係去亂咁使，係有個好巨大嘅民憤喺。 嗱，呢個係一個有民憤。你問我個判斷，當時我雖然我唔喺香港，即係上個禮拜，但我一睇嗰個網上嘅言論我已經睇到係有個民憤喺度。呢個民憤絕對比我要真普選咧嗰個動員力係強大好多，我覺得，因為大家已經受夠咗1000億嘅大白象基建、洗腦嘅交流團、channel 俾民建聯喺地區嘅蛇齋餅種嗰啲咁嘅不能避雨亭啊，呢啲咁嘅核突嘢已經頂唔順嘅啦，已經係過去嗰6-7年。你而家仲問我，喂，大佬，舊瓶新酒，運舊新瓶舊酒，交翻啲錢俾翻同一班梁振英嘅人啊！其實係交翻俾羅范招芬啊、陳志思啊呢棚咁嘅粉腸去洗喎、啊，其實係。然後你話俾我聽呢個長遠可以規劃香港，我想問下嗱，對唔住啦，我已經對呢個政府係冇影響力。呢、這個其實就係叫做咩咧？叫做攬炒嘅啫，我覺得、還錢係攬炒嘅啫，即係去到最後一步啊！我已經冇對你完全冇期望嘅情況底下，我寧願我自己袋翻啲錢、你問我呢個係咪最理想嘅狀態？絕對唔係。如果一個有民主體制嘅一個有識見嘅領導，絕對應該係用集體嘅力量去改善民生。 政府好重要行使公權力嘅效果就係做一啲自由市場上面唔能夠提供嘅服務或者做嘅長遠規劃嘛。公帑就係咁樣使，但係當呢個政府佢自己本身嗰個權力唔受到制約，又亂咁使錢嘅話咧，咁就寧願由啲錢擺翻人民嘅口袋，呢個係好合理嘅一個要求。 第二樣，有人質疑我哋呢啲派錢派話我哋民粹或者咩嘢，咁你睇好多嘅。新加坡都是獨裁政府，雖然佢派錢咁樣，但係點解即係咪所有獨裁政府都唔應該即係有盈餘咧？咁嗱，絕對唔係。好多國家都係獨裁政府，包括喺蔣經國、蔣介石年代嘅台灣，包括喺李光耀、李顯龍治下嘅新加坡，但係人哋係一個獨立嘅政治實體，同埋國家。新加坡嘅李光耀家族，佢衰極都好，佢嘅資源唔會投資咗落去馬來西亞，唔會投資咗去印尼。或者投資咗落去李顯龍自己喺印尼嘅物業嗰度，係唔會嘅。台灣亦都係一樣，蔣氏父子係獨裁，但係蔣氏父子將台灣人嘅錢投資，唔會投資咗喺福建，係投資翻喺台灣嘅。香港今日嘅情況已經唔係淨係獨裁咁簡單，而係佢係一個完全冇自主性嘅奴才型嘅管治集團啊！呢個先至係我今日呼籲要。欠債還錢的原因， 所以香港人如果是對這個這樣的背景脈絡、就是共產黨或者大陸政府對香港那個實際運作政府的實際的行為的影響你不能夠看清楚這個關係和脈絡的話，你的分析或者你的正確判斷 是不能夠從何說起的，是做不到的，你一定要有這個這樣的認知， 你沒有具體分析 的，是啊，你掌握不到的現實，你一定要看得到這個這樣存在的客觀事實，你才知道清清楚楚知道政府現在怎樣是將我們的錢是使得、就是、是用錯了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不是民粹主義那麼簡單，我覺得這個是什麼呢？是對政治徹底失望、對林鄭月娥、梁振英這個政權、對董建華、林鄭月娥、梁振英這三個人在20年來對香港這個管治集團的徹底失望的情況底下，我不再需要未來那20年由你投資、對不住、基本服務你要提供，你要改善，包括公共医疗缩短轮候时间，包括解决医疗人手问题，全部你都要做，这个你的责任，对不住，因为我是你老细，这个你的责任。不过你收多了的钱你就要派返晒出来。两样东西是第四个谬误是什么呢？很多人是将两样东西对立起上来，改善民生基本服务和派钱是绝对不是对立的，因为政府是多钱多到不得了。是吗？所以你继续要改善教育，不过不是将钱去搞交流团。你继续要投放资源搞文化产业乜都好，不过不是去大湾区。你继续要做的这些事是吗？房屋全部继续要做。但是你做完之后你还有个六成，你四成而已，你做了。 六成你就話我要代起佢啊嘛，而家我要攞翻個六成啫，我就係要攞翻個六成。 記住啊， 既然你話做派唔到啦嘛，喂大佬你睇下老人院舍有幾多到而家仲係喺輪候期間死咗嘅咧？ 睇每年有千五人，幾恐怖咧？你諗一諗呢個數字， 乜嘢社會嚟？ 喺輪候緊要入住政府有津助嘅安老院舍，係等到死都未等到，呢個係悲劇嚟嘅。这个恶劣的情况等同于现在要等成差不多五年都未上到公屋的情况，同样地恶劣的是。 不是，所以你问我政府越富有香港人的生活质素越倒退，这个绝对是1997年这20年来、我们看到港人治港质素那种的表现出来的成绩表来的、这个是。今次就一抽过跟你清算了，我觉得。不需要再讲什么理性分析，为什么呢？一会儿回来我们讲一下政治和经济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人民超市推出三月优惠黄金组合，3月1日到15日，人民超市会员或即时登记成为会员，买罐装可口可乐，每罐只是1元，每人每日限买3罐。恒河咖喱屋还推出全新升级产品，野味的黄金咖喱，每盒500克，只卖28元。加热即食恒河咖喱屋升级咖喱，几时想加送都咁方便。其他极底推介包括李潮传统风味韩牛肋骨500克装，原价160元，而家只系卖98元。挪威烟三文鱼500克都系98元，纽西兰鳕鱼柳440克36元，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元。更多精选优惠，记住亲临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选购。除了买满300元，即送海底金锅捞现金券100元，仲有神秘惊喜俾大家。